请掀开经本，第三页最后一行。于是复有恒沙菩萨集住十方大波罗汉，辟支佛等具愿要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这是经文呢，入正宗分的第二个小段，在前面呢，我们所看到的是阿难尊者被文殊菩萨救回来之后，我们看到他的表情那么也看到他的非常的愤慨那么祈请呢这个十方如来他们是怎么样成菩提的，他们是如何修得的那么就求这个修学的方法这一段呢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心法了相当不容易，今天下午有台大的晨曦社的四个同学来看我，他们现在也有许多的小组织那么也请一些这个佛学家来给他们讲演那么今天来的目的呢是向我要书要这个大般若经纲要他们现在在研究。我一听了就摇头般若经呢很不容易懂从来没有闻过佛法，一接触就要研究大般若，真正是难得了。我们想想世尊当年说法，由阿含而方等，由方等而般若，他们根性大利呀。阿含方等可以不要了，直接学般若，而且还告诉我已经将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已经都研究过了许多同学也会背了，不错，很好啊。懂不懂呢还有些地方不甚懂，懂了就成佛了，就不是凡夫了。这些都是不得其门而入阿难尊者的祈请一定要问最初方便，那么我们从最初方便，当然晓得还有初方便，还有方便那么这个今天不再说了所以说是轻法不容，学佛一定要有根，要有底要从根本上来学习，时间长了受不了五天时间太长了，大家都退了心了，都不干了现在的人没有耐心了短时间呢也要有基础 所以我今天就劝他，你们学生学佛最好到台中啊去参加慈光讲座。慈光讲座的六部经，那就是一个佛学概论啊。这个佛学概论是包括了啊十四讲、八大人觉经、心经、唯识简介啊、弥陀经、普贤行愿品，这个六种合起来啊，这才是一部完整的佛学概论。以这个基础再去看姜维农的《金刚经》注解，注解看上几遍之后，听听楞严，听听六祖坛经，或者听听禅宗集，就会有味道了。没有这些基础很难的，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那么可以说呢，台中慈光讲座的六门课程呢，那是最初方便的。最初方便晓得了，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初方便呢？这就是求学的态度了。那么就是今天这个几句经里头所讲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求学态度，设方祝福把嘴皮讲烂了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得其门而入。那么我们看看今天这一段经文。于是复有恒沙菩萨，于是就是阿难祈请大定的时候，阿难这个祈请太重要了。为什么呢？他不是问的别的方法，是问成佛的方法。那么成佛的方法呢，可以说凡是学佛的人都希望得知啊。不单是那些菩萨们，连我们初学的人也希望知道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阿难祈请的这个时候，感动了十方菩萨啊，他们也到道场来了。除他们之外，还有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那个等里面就包含着有天龙八部在其中，就在这个等字里面了，没有把他们说出来，将来在流通分里面看到，所以在此地也略了。这就是说，无论是老修或者是初修，具念要闻，没有一个不愿意听这个法门。要是爱好欢喜，都欢喜听到这个法门。前面讲的是世尊的常随弟子，这个地方就是平常讲的云来集的弟子啊。不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他方世界的那些佛菩萨罗汉啊，护法天神也都到起源经舍来集会了。那么求学的态度呢，就是下面的八个字： 配作墨染，承受身体。齐秦完了之后，这就要告退，退在自己的座位上，默然呢是态度，唯有默然才能够承受大方。所以这个默然两个字是关键的。默是指什么呢？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啊。这才是一个法器。如果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心里面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就不是默然了。默然可诸位说也是三会本因，音声立到耳根的时候，这叫闻会呀，一听就明了了。从明了上讲就是思会，明了就断疑，就断惑，所以从断疑破惑上来讲呢，就叫做思会。三会呀，同时得到。因为什么得到呢？因默然而得到。那么我们看经听经，为什么不能开智慧呢？我们做不到这两个字。我们读经，我们听经，有分别心，分别音声，分别法相，分别义理，不能用智慧关照啊，我们用意识分别。意识是动的，不是静的，默然是静啊，是如如不动啊。换一句话说，默然就是楞严里面讲的摄食用根，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圆通章里面所说的梵文文字性。文性是默然，是即灭相。二十一时是动的，是个动向，不是默然。所以这两个字是关键的所在。佛说法常常嘱咐着谛听，谛听呢，那个谛听也就是叫你呀默然承受。默然承受就是佛常常嘱咐谛听，谛听之意。这个样子听经啊，才能够开悟啊，才能够达到如来教学的目标。我们自己的修学呢，才能够有真正的成就啊，成绩。所以我们读经呢，这两个字万不能够说大意的看过去啊。我们要能够有默然承受这四个字，一部楞严经读完了，我们就大彻大悟了。 就成佛做主了。一部楞严经念完了还是老样子，这四个字没做到啊。我们不是默然承受啊，默然在这部经上第三卷的末尾他就开悟了，经没有讲完三分之一就开悟了，而摩登仙女已经证三果了。他们为什么有这个能力？你要是想追究他的原因呢，人家就是做到了默然承受。没有分别，没有妄念，句句话印在心地上，句句话给自己的真如本性啊完全相应的。所以古德常常讲，心经要在消归自信。我们也常常这希望着啊，希望能消归自信。消归自信就是与自信啊合而为一，也就是把自信的光芒啊引发出来。自信的光芒就是般若智慧。怎样才能够引发得出来呢？也就是默然承受才行。所以修行在转识成智。那么这是一讲，一个在行门上，一个在解门上。戒门要消归自信，因此我们在学佛之前一定要明了佛为什么说法，佛根据什么说法，佛用什么方法说法，佛说法的用意何在，这些问题是应当要明了啊。如果不明了，糊里糊涂去学佛，别说学了几十年而无所得了，纵然学上了多少个大劫还是不会开悟啊。那么这些问题在楞严经里面都有答案，而且是圆满究竟的答案。希望同学们在这个经里头要留意，细心地去探讨啊，希望自己有一个入处，这个很重要啊。这是如来说经的意义啊，它的用意就是在此。那么下面呢，这是佛的答复了。里面这是焦光大师，我们这是用焦光大师的课判。 如来为是，为是为取周全呐、啊。假如要不谈委屈的话，世间法就不能建立了。如来给一切众生的开示都是委曲求全，为什么呢？不能照自己所证得的境界来说，为什么呢？照自己所证得的境界来说，固然是纯真无妄，众生听不懂，不能够接受，所以要给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来说法呢，不得不委屈。世间的圣人跟我们往来也是如此，诸位要做礼记，你看郑康成给了个礼记，这个惊奇的注解里面就有凡礼皆取也，礼记四十九篇第一篇就去礼、啊、他写什么？凡是礼，讲礼都是委曲婉转，这礼是自卑而尊人啊，委曲求全啊，自己不肯受一点委屈，一切事都办不成功。事法如此，佛法也如此，所以诸佛菩萨的开示没有不委曲求全的，恒顺众生啊，顺众生的知境，顺众生的程度，还顺众生的迷惑颠倒，他才能接受，他才能欢欢喜喜地接受。在这个里面，以旁敲侧击种种的方法来诱导他，目的何在？叫他开悟。因此说说法的原则是以二谛而说法，二谛就是虚谛与真谛呀、啊。不能够离开虚谛，离开虚谛就不起机了，又不能离真谛，离了真谛的时候那就不去理了，所以经称之为奇经，上气如来所证之理，下气众生可度之机啊。其机是俗谛，其理是真谛，真俗不二，这就叫善巧方便。那么首先我们看委屈之相，这是交光大师这个科判判得好啊，注意看经文，佛告阿难，是如我同气，情君天人，当初发心与我发中见何圣相，顿学世间甚重恩爱，阿难不言，我见如来三十二相，甚妙殊绝，形体阴沉，犹如琉璃，常自思维此相非是于爱所生，何以故？欲其粗拙，性少交垢，龙穴杂乱，不能发生圣境妙明，自光自净光聚，是亦可讲从佛体落。这一段就是委屈之相，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去答复他？ 先要说这些人情，这就是俗地呀。为什么呢？他问的这个是一乘法，是无上的大法，这是很难得的，因此开示也不容易。这样大法开示，如果要是粗心大意怎么疏忽掉了，那对于佛陀是太辜负了。为了要使我难真正能够接受，在没有开始之前，先要把他带到一个学习最优良的条件之下，换一句话是培养他能够接受大法的条件，而后开始才就不至于说空说了。我们读经不一定是哦，佛那些开示我们要记住，这些教诫我们往往都疏忽的，哪里晓得这些太重要了。我们读经不能开悟，不能得到受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具足前面的这些有利的条件。这是我们看经不会看，听经也不会听啊。讲经也不会讲啊。首先说明啊，彼此关系，这是叫什么？叫我难呢？一切大众，在会的不但是我难，大众还多得很了。先要建立信心，佛没有虚。佛对我们真正的慈爱，佛的爱心是平等的，是不二的。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讲华严经给诸位说过，我举昨天呢在学校里讲的时候有个例子，佛救人，佛杀一个人，杀人跟救人是平等的，是真正慈悲的流露，是救护一切众生。不要说他哦，杀他惩罚他，那个不是爱他，那错了，是爱他，是悲心。是平等心，是真正的慈悲，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凡夫什么？凡夫着相啊，只在表面上计较，而不知道佛菩萨用心之苦啊，他是在教化。是教众生得利益，这在大乘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佛法里讲叫做公案因缘啊。那么我们暂且不谈啊，请看经文里面所说的，佛告我呢，如我同气亲近天人，这是安慰他的话。因为我们在前面一开端呢，就请教无上菩提的最初方便，那么经文呢我们还没有读，我在这里给诸位透一点消息， 最初的方便是什么呢？最初方便在理解啊，如果对教理是一窍都不通，凭什么修行？一句阿弥陀佛，你说哪个不会念？给诸位说，一句阿弥陀佛会念的人不多，太少太少。会念的人，这一句阿弥陀佛与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情与无情通通感应道交。试问问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有这个力量吗？这不是想象啊！所以我说那个观想，现在人哪里会观想啊？他不懂教理，他凭什么观想啊？他不是观想啊，他是用第六意识的打妄想，那哪里叫观想呢？楞严经就是最初方便，最初方便就是你要认识哪是真哪是妄。首先要认识这个，好，真我也认识了，妄我也认识了，有没有认识的？没有认识。为什么呢？真妄不二才叫认识。你还有真还有妄，还有妄念呢、啊、不简单呐、啊。认识之后啊，才谈得上用功啊，谈得上修行啊。所以现在一些学佛的人不肯研究教理，而且还毁谤教理，人家研究的硕士素宝啊，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啊？开口空说话而已，还加以毁谤，还加以排斥，自己不肯干还阻碍别人。这是无量无边的过失啊。那么也可以说，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不断地讲经说法，为了什么？为了最初方便。正如同我们自己有志愿踏进社会去服务，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从读书下手。你志趣在哪一届，你就得学哪一门学问，从求学下手啊。佛住世的时候49年所实现的是教学啊，理论会了，方法会了，怎么样用功是你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教，也用不着别人领导，也用不着别人督促，自己就会了。所以要紧的是在教学。经论里面所说种种方法，那是教学的善巧，那今天来讲就是教学法了。窝囊可以说是一直以来都是走错了路，迷失了方向，这一下想问真正的大道，佛要责备他啊，责备他说你一直来迷路走错了，方向搞错了。这种责备对阿难来说的时候是很重的打击啊，所以在将要责备之前呢，先好好的安慰安慰他一下，这个就是善巧方便呢。为什么呢？这样一安慰再责备他，他能承受得了。 那么在这边的时候他能够觉悟。所以先说说他们的关系，说如我同气，如是之我男，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同气，同一个气氛，他们是堂兄弟，就是叔伯兄弟。窝南的父亲跟释迦牟尼佛的父亲是亲兄弟，他们关系是堂兄弟，同一个祖父啊，这同气啊，亲君天伦呐、啊，天伦是亲兄弟，虽然不是亲的叔伯兄弟是很近，等于同胞一样。先叙述是有这么深厚的关系、啊。下面就问他们，当初发心呢，与我法众见何圣相，顿学世间深重恩爱了。这个发心是指发心出家，这就是问他发心出家的动机，你是为什么发心？这个发心的动机很重要。可以说发心出家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世间最重的恩爱无过于父母妻子，你能够把父母妻子舍弃掉了跟佛出家，这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你呀下这个决心的？就是你在佛法中见到什么好处，你才肯这么做，这是确确实实。如果在佛法里的书生我们并没有见到就出了家了，这叫迷惑颠倒。所以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学佛的这些同修们受过高等教育，这些大专学生学佛没有几天呢，佛的道理并不懂得，可是礼节很周到，他会拜佛，见到法师也会顶礼，哎呀难得，实在太难得，比我强多了。我学佛学了三年才肯呢跪下来拜一拜呀、啊、难得不得了啊。那是什么呢？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哎，有道理，应该要这么做，道理没有搞通叫我跪下来去拜佛办不到啊，我有我的一个看法，有我的想法了。这种见面呢，这是礼节，礼节，中国人的礼节跟外国人礼节不一样，古礼跟今礼不一样。从前呢，老百姓见了皇帝三跪九叩首啊，现在我们见到国家元首三鞠躬啊。我们是现代人，又不是古人。我是中国人，又不是印度人，我为什么用他的礼啊？所以我在见到佛像啊，行三鞠躬礼，就是我的最敬礼。叫我去拜，办不到，你们去拜，我不笑话你已经很好了。我不肯干的，等到我把这个礼搞通了，我才肯拜。现在这些人并没有搞通，他就会办，哎，比我强啊！什么事情没有搞通就相信，那叫迷信呐、啊！佛法的道理一无所知就出家，那怎么可能办得到呢？决定办不了。我学了七年下决心出家，认为什么呢？值得。 切法里面就比较比较，确实是值得。啊，出家干什么呢？弘扬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太好了。很可惜世间人呢，对于佛法误会太深，知道真相的太少。所以出家的时候得问问你出家动机是什么，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佛在此地问过的，那么阿难呢，说实在话呢，并不是把佛法的道理搞通了，他很羡慕出了家了，不是的。他是什么心出家的呢？是贪心出家的。贪什么？贪佛的相好。所以你看底下说，阿难悲也，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啊，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哎呀，这个好像啊，大概不是父母生的，一定是他修来的。我也要这么好像，贪心呐。啊，那么换句话，他是迷，他不是修。啊，这就说是因地不真，果道于取啊，他发的心啊不真呐、啊，所以他的障碍重重。他没有办法脱离魔障，那么底下几句话那都是形容词啊，是在讲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啊，都是形容佛的相好光明。所以他讲啊，常自思维，思想非是欲爱所生，欲爱就是父母所生之身。当然佛的身体也是父母所生的，可是虽是父母所生呢，但是佛今天这个法相庄严呢，当然与他这个修行的功德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他看了这个相的时候啊，希望自己也能够有这样的相好光明，所以他下了决心出家修道，跟了佛出家了。那么在佛法里面出家了，像阿难这样的这个动机不止阿难一个人啊，也不在少数。这就是佛法的常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啊。所以菩萨修行圆满了，三大僧祇皆圆满了，这住等觉位，三二僧祇皆圆满是法云地的菩萨啊，就是十地菩萨。然后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来修相好光明，那就在等觉位上专门修相好。那我们要问呢，那佛不是做了相吗？啊，佛不是做相，佛是什么呢？准备度众生。准备度众生，这个相貌要不好啊，入了大众你一看就讨厌了，丑八怪就讨厌了。你有什么样的学问好方法想传给人家，人家不爱听了，走了。所以佛懂得众生的心理啊，众生哪一个不爱美呢？啊，所以佛在世间是天下第一个美男子，人看人爱。那个不想听佛法的，不想学佛的，看到他了，哎，也舍不得跟他亲近亲近啊，也接近近，不知不觉也就学了。所以这个方法就戒引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么佛修的相好光明，可见的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接引众生的方便。